着路。 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， 欢迎继续回来，陈淑桦的笑红尘。 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能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却忘掉，谈天黑得太早，来生难了，还恨一笔勾销。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，风雪冷酒相逢，花再美也不相逢，人多飘摇，天越高心越小，不问明过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今天哭明天笑，不求有人疼明了，一生骄傲。歌在唱，舞在跳，长夜漫漫独喧嚣，将快乐寻找。 说到不可被替代的天后呢，相信陈淑桦是其中的一位，当年这么多经典歌曲奠定她在华语歌坛当中的天后地位。接下来会听听看这首出走，来自于唱女生情歌非常拿捏到位的男生歌手杨宗纬，出走。 嘿、hey, 不闭着眼，你在冒险，你坚强的笑脸明显的倦，眼看近路一点点走偏， Right you and yeah 也抵不过尚未

智慧欠你的幸福，接下来继续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来自于杨坤的梅兰梅兰。今天就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梅兰梅兰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超人，你一像梅花绵绵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梅兰梅兰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一像梅花绵绵雨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我要永远的爱护你，因为梅兰有气息，我要永远的伴着你，今生今世在一起。梅兰梅兰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一像梅花绵绵雨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今世要在一起，梅兰梅兰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一像梅花绵绵雨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 心痛，心总在纷飞时醉神浓。 为你，为离别在心上痛，眼睁为你抹红颜寂寞。泪是门一时，此情此景，我心已厌倦。 只为忘人一段长，恨爱一生的荒唐。面对命运，我步步退让。手一放，魂中疯狂。爱与不允到绝望，这些爱过我又能怎样。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， 两心留在梦中偷信仰。 下说，你和我慢慢地走，此情此景万别无所求。说珍重， 两心留在梦中同心游， 也如此相说，你和我慢慢地走，此情此景万别无所求。 爱美，爱你要先学会心碎，我害怕没有你如此失去光辉，专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？爱情的继续让人觉得好累，你爱过谁？为谁流过泪？为他说过但从未实现的诺言，有没有后悔？想不想说抱歉？如果有机会，愿不愿重来一回？被爱是幸福，是痛苦，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不会。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已经选择爱你这条路。为谁流过泪？为他说过但从未实现的诺言，有没有后悔？想不想说抱歉？如果有机会，愿不愿重来一回？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